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会那是中华的潇洒，你给我永远的激动，那梦想怎能不开花，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伞下你就造成了我的牵挂，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

从山上滚下来，哎呀呀，你的歌声好像玫瑰花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